三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短短几年的光景，3D 打印产品已经逐渐从使用步入到服用阶段。就在最近，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批准了首个 3D 打印药物 Springtime。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药物呢？我们为何使用 3D 打印技术来生产药物？打印出来的药物吃起来安全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药片也来玩 3D。接下来玉龙再和大家来唠唠嗑啊。最近呢有这样一条新闻，我昨天看见了，看见之后呢，哎呀，不知道这事儿该怎么来去解读，于是今天呢问了问我们的科学顾问啊，一会儿呢他会给我们来解读。各位可能想说啥事儿把你给难着了呢？哎，其实呢能难着我的事儿很多，只不过这件事情呢我就怕咱给想歪了啊。为什么呢？最近呢有国外的科学媒体报道，科学家们发现，当男性和陌生的伴侣发生关系的时候，更容易产生质量更好的精子。这是美国的俄亥俄州伍斯特学院的一项关于精子质量的研究呢证实了这个现象，而且科学家希望说这个发现能够对于呢治疗不孕不育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啊。我们是可说的是科学啊，科学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男性见到陌生的伴侣这一下这小蝌蚪的质量就变得更好了呢？来，请到我们的嘉宾，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先生。寿陀先生您好。 嘿，玉龙你好。 哎，直接问您，为什么呢这就小蝌蚪的质量就变好了呢？ 啊，其实呢就是科学家们做这样的研究啊，并不是其实目的啊不是搞不孕不育，不是想解决不孕不育的问题，它是想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很多动物里面啊，雄性在跟不同的雌性发生关系，也就是说跟不同的交配对象进行交配的时候，它采取的这个策略是不一样的。什么策略呢？就是说科学家们啊经常把繁殖啊视为一种投资，就是说对于一个雌性来说，对大部分动物的雌性来说，繁殖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因为对吧，它孕育是需要很大精力的，然后呢这个分娩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然后呢养育后代，很大部分动物里面，在大部分哺乳动物里面是雌性来负责的，所以说呢雌性在上面是很谨慎的，因为它的投资很高，然而它回报也是很高的。对于雄性来说呢，大部分雄性动物来说呢，哺乳动物来说呢，这个投资好像就不是那么份额那么大，对于他们来说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来一发嘛，对不对？那个一点都不难，是吧？你一次就可以，甚至可以让全世界所有的女性都怀孕，这个理论上。 对，因为它有上亿的含量， 对吧？所以说呢，对于这个雄性来说呢，好像这个事情是很随意的。但是呢，科学家们在研究其他动物的这种行为的时候呢，发现并不是这样。雄性呢，还是会有一些策略，比如说对于那些特别有吸引力的啊，然后呢，对于他们来说，感觉这个回报，这个投资的回报可能会。这个回报率比较高，它会更多的投资这方面。虽然可能雄性动物或者是在发生这种行为的时候，它并没有任何的自主的感觉。并不是说，哎呀，我要多付出一些努力，或者是多投入一些东西。但是实际上，最终的结果会有这样的区别，就是说它会，比如说精子的数量，比如说主要是在精子数量这方面会有不同的这个区别，但是在人类这个领域呢，有没有存在同样的现象呢？这个科学家们就很好奇，就做了这样的研究。当然呢，我们必须得谴责一下标题党，这个研究呢，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我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研究是怎么做的。这个研究呢，科学家们在伍斯特学院， 五所大学征招了23个志愿者，这23个志愿者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然后呢，比如说你是直男，这都是男性， 嗯， 然后都是大学生，给他分配了一个工作，就是给他这个15天的时间，给他一个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呢，就是每48到72小时，让他到一个固定的房间，一个私密的房间去看一个电影，然后呢，看的是当然是看的动作片了，对不对？看了动作片，看完了之后来一发。然后呢，把这样本送给科学家去做分析。他必须在15天的时间里面看7段。这什么小电影呢？这小电影啊，是从一个20分钟的小电影片子当中剪出来的3分钟的片段。 嗯。 然后呢，这3分钟的片段呢，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循环，那直到那个你发射了为止，对吧？就是你不断的看这3分钟的循环。前6段呢，是一样的，就是同样，他的男演员和女演员是同一个人。就是对于前6段是这样，但是第7段不一样，第7段换了女演员。然后呢，科学家们就去分析他们不同的这23个志愿者送回来的这些样本，发现哎，第7次是跟前6次不太一样，不管是精子的数量还是精子的活力，都有明显的这个提高。然后呢，发射的时间更短了。然后呢，科学家们就展开了充分的想象，就说男性人类。可能跟其他的男性雄性哺乳动物没什么区别，在碰到那些陌生的、新鲜的，可能对他来说吸引力更强的这个配偶的时候，会表现出这种投资策略上的不同。当然了，你可以大家想象这东西，这个鸿沟到底有多大，大家的这个脑洞到底有多大，怎么把一个看看动作片然后来一发和繁殖这么遥远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其实这个距离还是挺大的，所以说，可能真的不像大家想象的一样。 那我们回头再讲来啊，咱们国内有一些媒体在转引这个报道或者进行翻译的时候呢，他讲到说有可能会对男性的这个不孕不育这方面，这个会带来一些相关的这个好处的或者说帮助。在您看来，这个研究会有这方面的效果吗？ 我看了一下论文呢，他说的这些显著的区别啊，就是前6次和第7次这些显著的区别，其实是科学意义上的显著，比如他能看出有不同，这个不同呢是在统计学上能站得住脚的，但是实际上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呢？这区别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什么天壤之别啊，就云泥之别啊，没有那样的区别，其实区别还是蛮小的。而且呢，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事情本身，比如说不孕不育本身到底有多少跟这种类型的，就是精子数量的提高或者精子数量的减少，或者是精子这个质量的这个降低，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其实这关系不大，绝大部分的真正能够导致不孕不育的男性的生殖问题，特别是精子质量的问题，它不是在正常态，就是说这些研究的这些对象，不管是他看前6部片子也好，还是看第7部片子也好，它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都是正常范围之内的，其他实际上能够真正导致病态的不孕不育，真正造成这样结果的，都不是在这个正常范围之内的。我们可以去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对于这个男性精液质量的一些这个标准，它低于这个标准，是有其他的问题，它并不是说只是厌倦了，或者是只是说看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两个人相处时间太久了，并不是这样的。 就在您看来，它其实还是一个病理性或者器质性本身存在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可能呢会有一些这个持续的研究，一个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提示大家，比如说其他的这个诱因，心理的诱因，或者是这种情境上的诱因，能够改变我们这个男性的这种生理的这种反应，可能这些东西呢，可能对于一些基础研究可能会有一些提示，但是我才疏学浅，觉得靠这个来解决那个不孕不育问题，可能是有点，还是有点悬。 好，谢谢寿托先生，通过电话的方式呢，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了这个科学话题，送您走了，再见。 好，再见。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和大家呢一起聊一聊新闻背后的科学。接下来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来说这两个新的研究成果啊，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第一个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我们都知道呢，想获得健康的很好的方法之一就是运动。那究竟做什么样的运动，或者说在什么时候运动是比较合适呢？最近有香港的运动专家表示呢，中午啊12点到下午呢是最佳的运动时间，因为这段时间呢对于心肺功能的帮助是最大的。研究人员表示，他和团队呢在2013年邀请了4所中学的35名男生进行了测试，要求他们分别在上午、中午和下午进行20公尺的快速的来回跑步，以测量他们的比如说最大的摄氧量啊、心跳率啊、体温啊，还有血液乳酸浓度等等。结果显示呢，在和心肺功能密切相关的最大摄氧量的项目中，这些学生在中午运动时的数值达到了最高峰，明显呢也是比其他的时段要高出不少，应该算说中午是最适合运动的时间。当然了，同时也发现，要是在中午的这个时间段呢进行30分钟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啊、游泳啊，也会有效的提升运动效能，达到最佳的心肺功能。中午有不少人啊选择吃完饭之后呢就会进行一个什么打盹的训练呢、进行一个久坐的训练呢、进行小睡一会儿的训练呀。其实要想身体好，还是赶紧动起来，把刚才以上的那些训练化作流汗的训练吧。好，接下来再跟大家来说一个，哎，这题也挺有意思的。最新的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啊，父母对于孩子是否感觉到幸福快乐和孩子自己觉得是不是有着幸福快乐呢是不同的啊。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像废话，当然了，父母觉得孩子是不是快乐肯定和孩子自己觉得是不是快乐是不一样的。但有意思的是呢，在不同的年龄段，家长是容易高估或者低估孩子的情感状态。最近青少年的幸福感的研究啊，一直呢是心理学这些年来的研究热点。有研究人员指出，当前的很多数据呢是依赖于父母觉得孩子是不是开心，依据父母的感觉和判断，忽略了孩子的感受。这说的是什么？就过去我们觉得这孩子是不是开心和快乐都是问爸妈，哎，比如说你觉得你们家小宝贝儿最近怎么样，心情好不好，爸妈会说我觉得还不错啊，看他天天都还挺开心啊，但是没准孩子这个时候心情就不太好。研究人员呢在最新的一期实验儿童心理学杂志当中呢发布了一个报告，孩子们呢自己评测的结果显示，10到11岁的孩子的幸福快乐感要低于父母对于他们的判断，而15岁到16岁的孩子呢感觉幸福快乐，父母呢却是低估了这种状态，认为他们并不快乐。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呢，产生这种偏差啊，主要就是自我中心的偏差所导致的。也就是说，人们会夸大自己在某种事物当中的作用的倾向。放到家庭关系当中，父母呢以自己的感觉来评判孩子的状态，而不是说把家庭当做一个整体来考虑。其实人的情绪受到年龄、受到身体的激素、受到家庭成员的影响会有很多。这个发现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对于呢改善青少年和父母的关系啊，会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快乐是一件非常个性的事情，爸妈呢千万不要简简单单的以为您家的孩子看起来还不错他就真的快乐，或者今天看起来有点情绪的抑郁或者低沉他就不快乐。其实还是要和孩子多多去沟通，千万不要呢以自己的心思来去判断自家宝贝儿的心思。好，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以上时间玉龙和大家唠了唠嗑，说了说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希望呢这一些啊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呢能够给您的生活带来乐趣的同时，也给您带来真正的帮助。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和大家呢来继续进入今天的话题。短短几年的光景， 3D 打印产品已经逐渐从使用步入到服用阶段。就在最近，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批准了首个 3D 打印药物 Spiritine。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药物呢？我们为何使用 3D 打印技术来生产药物？打印出来的药物吃起来安全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药片也来玩 3D。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雨一直下，现在雨依然还在下，和大家呢再提个醒，您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现在慢慢开，千万别着急啊。接下来呢跟各位来说一说，有这两件事儿挺有意思的。第一件事情呢是 3D 打印，哎，有人可能会觉得 3D 打印这怎么叫新鲜事儿啊，你们这节目开播的第一期就讲过 3D 打印。当年啊，我们开播 3D 打印，不是开播 3D 打印，是我们开播照亮新闻深处讲的第一句话题呢，有关 3D 打印。那个时候的 3D 打印还是倾向于一个比较宏观层面的打印，比如说做个手机壳啊，做个模型啊，做一个小玩具啊。后来呢 3D 打印不断在发展，它发展出可以打印房子了。后来 3D 打印呢又朝分子和细胞的层面来去发展，我们也做过题目啊，跟大家来说说这 3D 打印呢还可以打印出肉来，甚至呢还可以打印出人体的器官。这接下来啊，这 3D 打印啊可就是疯狂了啊，这 3D 打印可算是开了挂了。这有什么事儿呢？最近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呢是批准了首个 3D 打印的药物，这个药物的名字叫做 Springtan。这药物是干什么的呢？它实际上呢是用于呢治疗成人或者儿童患者的部分性发作啊，肌肉的痉挛以及呢原发性的全身癫痫。就是说这药通过 3D 打印机打印出来的这个药片，这 3D 打印出来的药片到底和平常服用的药片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电话的方式呢来连线本期节目的嘉宾，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张成岗。欢迎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哎，岳老好，大家好。 啊，张老师，今天的这个雨比较大啊，您这个一切安好啊？ 对，嗯，刚才说的这个 3D 打印这一块啊，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 嗯， 而且呢，也是工业界和药物学界一个新的进展。那么他们这个药物的话，应该是明年第一季度的话可以就上市， 嗯， 这个药品啊，应该说是采用了一些新的制药工艺的技术。把一些水溶性比较好的材料呢通过 3D 打印的技术打印出来，这样的话患者就是使用的时候很容易使得这个药物的吸湿性还有水溶性变得比较好一些， 嗯， 对于改善癫痫患者的症状有比较好的好处， 嗯， 那么这个是国际上的一个趋势，也就是说我们距离打印健康是越来越近了。 对， 但是呢就是因为发展比较快，咱们国家的话 FDA 就是 CFDA 的批准严相对属于比较严格一些，换句话说从药物来讲的话，它的药物成分并没有实际的变化，就是药物的剂型包括辅料配料做的还有加工工艺做的优化，使得大家更容易使用。那么在咱们国家如果采用这种 3D 打印的模式制药的话，还需要一个比较大的漏程，因为一旦制药工艺发生改变的话就需要全部从头申报，而一个新药的申报的话是需要比较长的周期，所以我们讲美国呢是在创新剂型制备这一块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对，哎，张老师啊，是这样，就是您呢现在是在户外，我也听出来了，主要是因为今天这场大雨啊，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直播了，所以呢，您先照顾好自己的安全，然后接下来呢和咱们的听众啊， 嗯， 咱们慢慢说，跟大家呢把这事儿来跟各位解读一下。您刚才提到一点啊，说这个药物啊，如果说要按照这种 3D 打印的方式来去生产，其实整个的制药流程都要发生改变。那现在咱们平常比如说头疼脑热吃的药，这些药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如果说 3D 打印的话，药物的流程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呢？ 咱们平时的药的话一般包括吃的胶囊还有压的片，这是两类比较主要的。压片的话就是咱们说一个圆片，像硬币比小的硬币还小一些，它比较厚一些，可以掰开来吃。 嗯， 那么这个的话是有一些淀粉糊精把一些药物的成分压在里边，这样人吃了之后呢，随着这个药物的化解，它的药物成分会释放出来。这个使用这个制药的方式就是压片的方式可以制备出来。胶囊的话它是使用一些就是药物的剂型，然后呢装在胶囊里边，这个胶囊的话里边是就是粉末，一般是有一克的，还有两克的等等。那么这个胶囊的话它相当也是避免很多药物在胃里面受到破坏，可以送到这个肠道里边。这个是常规的制药的方式，就是咱们平时吃的药片或者是胶囊的方式。 嗯， 那么 3D 打印的方式的话，它使得这个在这一方面它一般打的还是就是药片的方式，不是那种胶囊的方式。 嗯， 换句话说呢，它的一些这种也是把这个药物的成分以辅料的方式合在一块儿，然后呢通过一 些就是通过这个就是 3D 打印的打印机那么一层一层喷膜喷上去，喷上去之后呢形成一些特定的这个药片的方式来给大家吃。 嗯，就这个药片啊，咱们在平常用起来和传统的像您说的压制出来的药片相比较的话，这种药有什么样的优势吗？我们为什么要花更大的价钱来去做这种 3D 打印的药物呢？ 从目前来讲的话，它的优势呢是有一点，就是它的利用一些比较水溶性，就是材料比较好的一些东西，包括呢可以上里边的话出现比较多的孔道，这样患者吃下去之后呢可以加速这个药片的使用。但是只是从我就是从那个媒体上看到这个信息，然后呢从它给位对患者来讲的话，目前的这个优势和价格呢就是优势还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本身很多药片的话，包括现在泡腾片，放在杯子里边的话也很容易去化开的。换句话说，3D 打印药片的话，现在有一个向新的趋势，现在还不好判断，它的这个就是能够给这个行业带来多大冲击，因为目前采用3D 打印的话，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至少给咱们一个新的思路。这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另外一块的话，它有可能可以这样，就是 3D 打印药片的话，可以把不同的药打印在一块儿。 嗯， 比如说咱们原来一次有的老年人的话吃3片5片药，或者3至5种药物，那么如果采用 3D 打印技术的话，打印在一块的话，可能只需要吃一次就可以够了。 嗯， 那么这个是一种比较好的个性化用药的模式，也许是一种新的趋势。也就是 3D 打印的话，把这种可能性给我们提供出来了。 嗯， 就是相当于一个套餐的方式一样，你把不同的药片打在一块，这个时候对患者来讲是提高使用效率了。 嗯，其实这个事情啊，在平常服药的过程中，尤其是可能常年需要服药的朋友会有这样的困扰，就是吃药一次得吃一大把。如果通过这种方式的话，你只需要吃一片药，因为我们知道吃进去的药大部分都是那个像您说的，它的成分配料是糊精，它真正有效的成分可能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非常非常少，有的是微克级的。对 啊，如果说可以采用的这种 3D 打印的方式，一片药就可以来解决问题。 对，如果我们再做一个大的设想，就是大家可能还记得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之后到现在，美国提出的精准医疗计划是希望判断每个人的基因突变是不是和某些疾病相关联。 嗯， 那么如果考虑这个行业发展非常快，那个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是2003年完成的，就是距离现在12年时间。那么12年下来的话，就是以前的测人的基因那么很贵，现在非常便宜。 嗯， 如果说3D打印的话，如果将来能做到一个程度的话，我们有可能可以这样实现，比如说10年之后或者20年之后，那么这个人有什么病，他需要什么药物，然后呢直接在这个 3D 打印机里边，就家庭用的可能可以变为现实了。 嗯， 比如说你可以做12个通道，哎，一个通道是调这个头痛的，一个通道是调发热的。哎，今天比如说体温有点高，那么哎，计算机自动算一下，我需要打印什么样的药物一个组合，这样的话就不需要是到医院去开那个药，而只要通过这个智能机器加上一个互联网的方式，也许可以打印出来，哎，适合你个人的现在家庭使用的药物了。 嗯， 这个是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前景来展望。 对， 您说到通过 3D 打印可能才可以实现这种模式。 就您说到这一点啊，我就想到了传统中医呢有两个思路，一个呢叫对症下药，另外一个呢也叫是药三分毒。其实呢所谓的是药三分毒，它就包括像您刚才讲的，就是同一种药给了其实是不同的人，因为每个人的基因都还是多少有一点差距，只是表面上看出来是同一种病，但也许它的病因不一样，病程不一样，你要用同一种药去治病的话，不见得说所有的好处都能够体现出来，有可能也会对身体带来一些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对症下药，就依据每个病人不同的实际的病程来去给他进行药物的量身定做，这样有助于呢更高效率的来去治病。 对对对，这个问题的话还可以再往后面延伸一些，因为对症下药的话是一个比较简化的说法。 嗯， 那么你比如说是目前给药的时候说成年人一天吃几片，那么小孩的话吃的少一些，可是呢不同成年人的话他的体重也不一样。 嗯， 那么体重的这个强度还有他的体质的虚弱程度也对药物的利用和治疗疾病也是有关系的。如果将来能够通过计算机把这种个人的体质他的体重身高啊，一些这种一些甚至一些血型啊性格的都考虑进来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形成家庭个人使用的这种 3D 打印机，那么直接可以把它最适合于的适合于它的这个治疗的药物的量 调出来，然后呢把它的毒性可以降到最低，这个时候就距离个性化的健康管理就越来越近了。 嗯，您说到这一点啊，刚才也是提到了关于小朋友吃药的问题。现在呢，咱们国家就是儿童专用药的数量还是比较稀少的，有不少的一些儿童吃药呢，基本上啊还是要靠掰的方式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吃药，基本上都是以掰的方式来去吃药。其实这样也是存在一定的用药风险。如果说药品有一天真的可以来进行量身的定做，或者来进行这种啊就是数量限定的定做的话呢，对于大家的服药安全也是非常有保障的。我们刚才和大家对刚才和大家来说了一下这个事儿呢，这个首批啊 3D 打印的药物已经是通过了美国 FDA， 也就是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这个药品呢大约会在2016年的第一季度才会正式的售卖。3D 打印药片呢现在看起来啊很多地方还不是很成熟，但是咱们的科学的进展，尤其是医学的进展，真是突飞猛进。可能到了2016年的时候，很多现在看来是问题，现在看来是弊端，现在看来是麻烦的东西，到那个时候都会迎刃而解，而且大家在用药的过程中，这治病的效率也是会越来越高了啊。 对， 好，张老师，我们这个话题就暂且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接下来呢还有一个事儿啊，也想跟您来聊聊这个事儿呢。我前两天看新闻啊，就还让人有点紧张，这是有关传染病的事儿。不久之前发生在韩国的 MERS 已经让大家又紧张了一回，但是最近呢美国纽约市的市长表示呢，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区啊军团病又爆发了起来，而且呢已经是爆发了3个星期的时间，已经导致7人死亡了。目前的感染人数呢上升到了86人。纽约官方也表示啊，这7名的死亡感染者呢是存在着潜在的健康问题，也就是说有可能啊他们是因为有着基础疾病才导致呢死亡，但是军团军的感染是死亡的一个间接原因。这究竟什么是军团军啊？现在大家一提这种传染病还是挺害怕的，您能跟大家解读一下吗？ 那么这个军团菌的话，应该说还是一种传染性比较强的一种疾病。菌呢是军队的菌，那么团呢是就是团长的团。换句话说，这个病特别典型的发生在军队里边。 嗯。 最初发现的时候呢，是在1976年的时候，是在美国费城的话，他们有一个退伍军人的聚会。那么在那次会议上的话，就是爆发了这种传染病，导致很多人死亡。用了刚才说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我看前几个小时啊，这个死亡人数已经从7个人增加到10个人了。 哦。 也 真快。 对，已经还是在增加。对对的，是的，是的。那么这个病的话，它主要是什么呢？是这种细菌的话，它是比较喜欢这个氧气的。 嗯。 那么它呢会通过一些空气进行传染，包括一些中央空调系统传染，对于很多人的肺就是呼吸系统这一块有比较大的影响力，会导致严重的肺炎、肺损伤。那么如果这种细菌的话就是进入人体内之后呢，一般来讲就是正常情况下，人体呢如果是身体比较好，抵抗力比较强，会把这种细菌会杀掉。但是呢这种细菌的话，它呢可以抵抗人体的杀伤，可以在人体内繁殖的，会导致肝脏、肾脏的毒性损伤，最后会导致人出现急性的休克和肝肾衰竭死亡。所以呢它的传染性、复发性是比较大的。 嗯，那么目前为止咱们关于这种啊恶性传染病的治疗，实际上是不是已经有一套应对的方法，无论说是国内还是国外？ 是的，这个属于典型的传染病，那么也是很早就纳入了 CDC 就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监督和监控范围。也就是说在发生、发现到发展整个过程的话，全部有预案的，包括像咱们2003年的那个 SARS 以及最近的 MERS。那么还有像这类病的话，整个 CDC 的话，国际就是包括 WHO 组织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一旦是有爆发或者爆发的趋势出现，那么从早期的检测到中间的传播过程的切断以及治疗过程都有相应的预案。一般来讲，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了解，那么从这个发作的时候的话，早期的一些诊断，包括通过基因芯片技术也罢，或者是通过 PCR 技术也罢，可以很快的发现传染源，可疑的传染源里面有没有可能这个病的污染。你比如说从空气里边，它很多时候是通过这个气溶胶来传播的。其实比如说像北京现在天气特别容易那个，气溶胶的话就像咱们说的雾霾这种方式，也它非常细的微粒，从100到1万纳米之间的距离，那么这种 这种病菌的话会在空气里边传播，传播之后的话通过呼吸就会进入体内，那么进入体内之后的话它就繁殖，那么在传之前的话是一个监测的问题，在后续的话治疗的时候通过抗生素这一类来进行这种来进行治疗，这个是有临床的医院的，所以一般是早期预警早期隔离早期防控。然后昨天的话我正好是看了电影那个捉妖记，我不知道玉龙看了没有。 嗯，这个和军团菌有什么关系？ 其实呢你想一想，人类和细菌的作战非常像，一个就是导致疾病的这个小妖怪一样。那么如果所以我都在一直想我们搞医学研究啊，实际上包括刚才谈的 3D 打印药物这一块，其实呢就是想把这些导致人类疾病的小妖精小妖怪我们给它控制起来，让它呢它因为它的自然界也存在着，你也不可能把它消灭掉。它有它的这个生存空间，那么人有人的生存空间，只要这两个趋势不要在一块出现问题，那么就可以把这个疾病得到生存控制。你比如说现在即便是 FAS 和 MERS 这一块，你不能说包括 HIV 这样的病毒的话国境人就全部消灭了，包括天花病毒这一类。因为这是谈的地方呢，我稍微谈两个相关的话题。第一个呢其实你比如说这个军团菌病，一方面来讲它对健康是有影响的，那么我反过来谈一个话题，有人可能也能知道，如果说咱们回想一下，再过一段时间就是纪念抗战胜利的这个大的节日了，大家可能还会记得在就是在那个日本731部队这一块的事情。 嗯， 就是如果是有人的话使用一些这种方式来进行传播，那么是很危险的，所以为什么森林森呢会把它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级的程度，因为有的时候的话就是你去看一些包括当年的话包括美国对伊拉克这个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的一些防控，这些履约的方式也是强调怎么样控制传染病的这种流行。如果说是一个大楼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大楼里边出现了空调通过中央空调来扩散这种病菌的话，那么问题就非常严重了。所以我其实觉得以后呢像中央空调建设的时候生物安全的专家大概需要介入的。 您说到这儿啊，真是通过科学家的角度来去看电影，也是看出了这么多的体会。您刚才也跟大家来讲了一下，其实细菌我们要彻底把它从世界当中赶走，无论说是好细菌还是坏细菌，其实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是离不开细菌，就看我们怎么能够和细菌去共处，以及当出现问题的时候 和平共处， 第一时间怎么能够把这个事情控制住。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这个军团菌的出现啊，现在呢纽约市已经找到了最源头的这22栋大楼，对这个22栋大楼呢进行了消毒，而且他们也说 5栋是阳性好像。 对，他们也说呢消毒这些楼的原因就是为了避免呢像前一段时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像 MERS 那样在一开始其实并没有很好的控制住，所以才后来导致呢韩国大范围的流行。我们今儿呢也跟大家呢通过电话的方式邀请到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张成港老师，和各位呢来解读了一个新的发明，然后又跟大家来说了说在美国啊目前呢是有一点点抬头趋势的军团菌。再次感谢张老师通过电话的方式做客我们的节目，先送您走了，再见。 好，哎，谢谢。 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在这儿也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玉龙，感谢呢嘉宾的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希望周末给您带来的这期节目可以伴您来度过接下来这两天开心快乐的双休日。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新闻广播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特别推出抗战作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西方著名历史学家拉纳米特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